那是你的手曾经轻轻安抚我眉头，但也是他甩开了我的手，泄了气的气球，两颗心在微缩的温柔。 锵锵三人行，诸位还是周孝正老师啊，查建英老师同届同年，77年头一个届恢复高考，你们俩一块考的？ 对，我们俩一块考的。 对， 你们这代人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无非就是像我吧，就是念了12年书，种了12年地，完了到30岁开始考大学，35岁大学毕业。你要说特殊吧，那就是那个年代的特殊。 嗯，那我想问问你们两位现在对自己的这个身心状况，这个生活状态满意吗？ 因为那个知足常乐嘛，但是呢你怎么能说老不满意呢？但是人呢还得一直的往前奋斗，所以说当然我们有不满意的地儿。 扎老师呢？ 基本上满意，但是当然了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有焦虑。对，工作，因为人到中年是据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关口，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你还有工作，所以那这个怎么平衡这个焦虑，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它不是你混得好不好，它都有这个问题。 甭说什么上有老下有小，就工作这一头现在就能把人给累死。你看这个我们最近香港都在议论哈，说是这个80大叔嘛，著名的在巴士上80大叔吵架讲出来的名言，现在成了这个，所以香港人生存压力大呀，所以这句80大叔骂人的这句话成了他们传颂的名言，就是说你有压力我有压力，你为什么挑衅我呀，谁的脾气都不好。就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最近咱们这边就是在深圳所谓华为公司那个20几岁的工作人员胡新宇，就那么很快的器官也开始说是什么肺炎，到后来一检查又是脑炎，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呢这个全身器官哗就衰竭了，人家说这叫过劳死。另外还讲了说这个华为公司它是什么企业文化，说它是床垫文化，这公司都是拿着床垫在办公桌这儿晚上就躺那儿睡，然后睡醒了接着再干。当然人家华为公司发言人这两天还说了，说这个床垫文化呀、啊、是早年间了，早年间我来的时候都没有了嘛，床垫是给他睡午觉的，反正就是引起很多，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说这个过劳死这个事儿。嗯， 对 对，尤其是信息产业，我觉得这跟社会有关系，因为我们是教社会学的嘛，就是说这个社会呢它就比较浮躁比较功利，比如说我们老宣传这比尔盖茨，现在已经有了成果了，所以说你问很多孩子你们长大了干嘛呀，长大了的目标就是比尔盖茨。其实比尔盖茨说实在的，全世界65亿人就一个，他的名下的财产500多亿美金，连续12年蝉联世界首富，说你学他干嘛，可是呢你报纸老说 你学他就给急死、 啊、对了你学他干嘛 对， 是吧， 那当年报纸老说学雷锋怎么也没人 不是 他雷锋呢，他是一个平民的英雄，他做好事儿，他人都可以学，人家火车站人搀一老人，哎，人家助人为乐，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学的。你非得学的全世界首富，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 对，但是我觉得 IT 它也不是光是比尔盖茨，他要当比尔盖茨就有这么大的压力。他们有一个说叫摩尔定律嘛，就是说每一个芯片上这个集成的什么晶体管的数量啊，是每12个月要翻一番。你想他这个压力要不断创新，这个压力在 IT 里边。普通的我觉得这搞信息开发的这个员工都有这个压力啊，所以他 IT 可能是一个特例。所以我听说有一个 IT 的 CEO 有一句名言叫做我们 IT 的人叫人生如狗啊，就是说一年在 IT 干一年相当于你常人的那个压力的7年，就跟狗似的嘛，狗活一年、等于是人活了7年，那他是集中的，又是脑，就是叫什么，就是脑密度高度的这个脑力劳动啊。但是我文涛我要说一句了，我听说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过劳死发生最多的产业有几个呢，是 IT 科技公安，第四个就是新闻，所以你要注意了。 没错没错，新闻有些新闻记者就叫狗仔队嘛，他可不是人生与狗嘛。这个啊，我跟你讲，他们讲有句话，就是说现在这个 IT 业有句话说，我们是叫吃的比猪少，干的比牛多，睡的比狗晚，起的比鸡早。我想起我们公司啊，我们凤凰卫视当年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呢？把男人当女人用，把女人当畜生用，把女人当牲口用。而且当时啊，就都是早期，你知道吗？企业初创的时候，所谓你看华为公司这种床垫文化，我们也有。我记得我们某些领导还在一个企业经验交流会上讲一个事儿，就说我们有一个台长有一次过生日，员工们呢给他送一个礼物，叫榨汁机，榨汁机。然后呢，他拿这个做例子啊。出来讲，哎，就说我们这个员工多么这个蒸蒸日上。可是老实讲，就像华为公司后来说，就说哎，这床垫文化我们现在可没有啊，那是我们早期了。最近呢，我也不大听我们这些老总们讲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他当时这么讲的时候，讲老实话，我听起来啊不是很高兴。你已把这个员工用到这个程度，干到这个程度。累的就闹病了，或者说身体不好了，身心憔悴，这是你很自豪的一种精神，我老觉得不对劲。 而且说实话也是短期行为，因为你把它很快的榨干以后，它就没有价值了，就说这又不是运动员，比如运动员他的身体他25岁恨不得就退休了，那你是一个短期的，然后之后且不说他会身体里边有很多病啊，这都是透支的那种。 对，所以有一句话嘛，叫40岁以前呢拿命去挣钱，40岁以后呢再拿钱去买命。其实这就是非常荒唐的事儿。其实这实际上是个发展观的问题，就是说你不管是公司还是一个国家，你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而且呢它有三个要素，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关键的这社会 学能不能可持续，说你能不能可持续，你把人家榨干了啊，那么发了，你成了比尔盖茨了，光荣吗？ 没错，哎， 而且你要那么些钱干什么？你想想， 你真 有。但是比尔盖茨有一个老婆，他老婆不错， 有一个老婆吗？ 有一个，还有一个，他有俩 啊？ 哎， 比尔盖茨有俩老婆， 对他的这个他的合法的这老婆容忍他找他那原来那个所谓的那个不合法的那老婆，但是他们俩容忍，所以比尔盖茨每年得跟那个所谓的那个女友， 这个没听说， 哎，这都是报纸登的吗？ 哎呦， 同时 到今天到现在，每年人家还得去找那个所谓的那个。那个 另一半 啊， 叫做另一个， 不是叫什么呢？我们用现代话来讲叫 二奶， 叫做旧情嘛，叙旧情去，还得叙旧情去。他现在这个老婆容忍他， 哎，这方面咱可以学比尔盖茨， 对 这个， 对对。但是呢，但是他现在这个老婆呢是信天主教的，他的逻辑呢，他的思维呢，就是要在他死之前把比尔盖茨这500多亿全捐走。 全捐走， 不是 全卷走， 捐走，全捐给搞慈善， 捐走， 全捐走。据说现在已经捐了260多亿了。 嗯， 看来 只给两个孩子嘛，大概是两个孩子，只给两个孩子留，据说是每个孩子只给留2000万。 就是过劳死啊！我跟你说，有时候老婆多了，这人也是过劳啊。我看着中国有些这个企业家呀，我都是可怜他们，就是工作那么忙，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早上起来开会是吧？然后呢，今天去这个老婆家，明天去那个老婆家。哎呦，好家伙！每个老婆，这个老婆再生个孩子，那个三老婆再生个孩子， 多方面透支，还不止光是工作一样。 其实有的时候人呢、啊，有的强人呢、啊，会不会有他的一对自我期许？就是说呀，我活的这一辈子，我要做到样样都满意，老婆也满意，父母也满意，孩子也满意，同事也满意，公司也有成绩。好像人呢、啊、是很多人，我觉得有这么一种完美的这种倾向。 他实际上还是价值观，就是现在有一句话叫过一把瘾就死，是吧？你像这种东西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种词儿，现在这种词儿呢，由于传媒给它放大，几乎是人都知道，叫过一把瘾就死。 过把瘾就死。 对，过把瘾就死吗？对不对？这就是爱你没商量， 对， 是吧？其实爱你没商量，要严格说他是强奸犯的逻辑，你怎么能不跟人商量呢？你真是开玩笑了啊！完了，还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应该是你是流氓，谁怕你啊？你琢磨琢磨，他现在这是一种社会问题，他这种社会文化吗？那原来你说找情人，你这情还得是人，变成了泡妞，泡妞没情了，又泡妞找鸡，连人都不是了。 现在变成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植物了， 泡妞跟找鸡是不一样的， 已经成植物了。 鸡指的是性工作者，这个 对， 这卖 但是泡妞呢， 妞是良家妇女， 不是泡妞呢，他已经没有了什么情的意思了，就是泡就是消磨时间， 哎， 是吧？但还找一妞。 我跟你有不同的解读，我跟你有不同的解读。他这个北方话呀，你比如像这个 一起泡一泡， 对，你像广东人就讲抠女，他是这，你看他也是挺不尊重，他讲抠，对吧？ 这个我真是听不懂。 北方人呢，你看也不叫北方人，叫泡妞。泡妞其实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感情啊需要花时间。 对，你要共度美好时光啊，一起吃一顿饭。 我觉得其实女人需要的是男人的时间。 由这个找情人，所谓调情是吧？到这个泡妞呢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变成找鸡了就不尊重人家了，人不是人了吗？最荒诞就是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你都不是动物了，你是植物，我饿了要吃你，你成食物了，荒唐啊！你想想， 这些 东西呢， 是过劳死的原因吗？ 对，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因素，它影响了这些人。你说能所谓的能挣会花啊，所谓的要名车，要所谓的这个豪宅，啊，完了还得呢，所谓的这个找大米去，招数找大米去。你说 对， 这就是一种氛围嘛，在这种氛围之下，当然它就不是全面的发展，也不是协调的发展。特别是心灵它不和谐，现在我们都讲究和谐，是吧？你和谐你就不至于过劳死，你干嘛你要挣那些钱，是吧？为什么都进 IT 业？你说 IT 业七年就翻一上，或者说它的竞争很激烈，但是你可别忘了竞争很激烈后那是高利润呢。 对， 它要是竞争很激烈，它要没有那高利润，谁去竞争去？最后还是钱引的它呀。 哎，有一个调查呀，说咱以为 IT 业收入高啊，实际上大概半数的人都收入很低。超过一半的人对自己收入不满意啊， 这就是画饼充饥吗？画出一饼来，所谓的比尔盖茨500亿美金，大伙都奔他去了。 对对对对对， 它里边问题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可能比如说有企业文化，但是企业也有它的压力，比如说它面对跟国际市场那么大强大的外企的 IT。他也有压力，那么还可能跟国家的税率政策有关系。我听说这就比如说，是不是税率应该降低啊？跟外企一样，那你这个你企业的竞争的压力之下，他就会把这个压力转嫁到员工身上。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连环的。 哎、所以是你比如说，我后来想，就说我们凤凰的员工也这么累，但是呢，你说怪老板吧，老板没有说过呀，老板没让你熬夜啊，谁让你熬夜了？这是。但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觉得停不下来？还是说是因为兄弟单位所有人都在快跑，都在疯跑？你真是现代社会就是真是不进则退啊！和我过悠闲的日子， 其实也不是不进则退，是你被裹挟进去了，你失去了自我，最后到了死了他后悔了。但是呢，及早多时眼必了，人《红楼梦》早就说了嘛。 再说一遍， 世人都晓神仙好吗？ 啊， 完了，但是呢。那个人家不是四句话吗？一个是这个名声，一个是钱吗？说这急到多时眼必了，就是说那钱到多的时候他就死了， 够点背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准备把话题修改一下，咱们还是谈谈比尔盖茨的两个老婆比较对头。 他能摆平，他跟那个法国总统密特朗似的，密特朗也是有一个一妻一妾，不用咱们中国话来讲，他摆平了，他能摆平。 哦，所以关键看来能摆平。那 包括张学良啊，张学良也是一妻一妾嘛，人家 赵四、 啊、 一妻一妾， 人家摆平了， 没有超过古人。那成吉思汗当年生了2000多个孩子呢， 对对对对， 就他的儿女啊，就是。 而且成吉思汗这个血脉强啊， 血脉非常强， 现在通过这个 DNA 检测发现，全世界1500万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好家伙，当年你说他 那要中国男人想当成吉思汗，那不得了了，那怎么办呢？ 哎，咱们还是说过劳死嘛， 咱们还是过劳死， 这是当然，这是成吉思汗就是过劳死了，估计是。 古代皇上很少有长寿的。大部分的平均寿命是35岁， 这是怎么搞？ 只有乾隆、康熙他们能活到70老80，所以叫康乾盛世嘛。一般的皇上他不可能盛世，他35他就死了，他怎么能盛世？ 古人那本来平均寿命就低，没有活70-80岁，那都快成妖精了。 是啊，人过70古来稀嘛，所以。 所以我现在觉得呀，这个，哎，我有时候看一些书，有时候会得到一些印象，这个印象啊不一定特别准啊。长寿，你发现没有？看来啊，这个书法和画国画。你看画西方油画的好多短命的，但是往往历史上你看 这个我老觉得是不是写书法呀，画国画啊，你像宋美龄也是画画，什么当年这个黄公望也是活八九十岁，就是在古代来说是很长寿了，是不是这个东西是一种 健身呢，其实他这种 或者是练气的一种方法， 对，它就是保证心灵的和谐，这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想长寿你必须得和谐，如果你老被大潮裹挟进去了，被名利裹挟进去了，那你肯定要短寿的。 没错，就说现在这个过劳啊这种什么的，我倒觉得吧，倒不见得说一天能让你睡多长时间，我觉得特别主要的是这个心呢，你的心得有另外一个世界。 对对对， 哎，张老师是不是有感触？ 是，就是说这个心灵和谐，而且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心还是跟身体连着的，我们也得看出来。你说这个东方的文化传统，相对来说，当然这是简单说了，好像有一个阴阳的协调，是吧？但是我们总的来说，它其实是可能是比较柔的，东方人这一套文化发展出来也是比较阴柔的东西很多，书法呀什么的，你从绘画什么很多方面都能看出来。那现在在这种全球化，我们跟国际接轨了，这一套你比如说 IT， 这都是从西方进来的，进来的同时它这个追求效率，包括这种就是说要美国式的一种工作狂式的态度，就是说要拼命工作还得拼命玩，就是说你下班了你都不能娱乐，而且你这玩不是写书法，你不是说钓钓鱼啊，这是一个协调吧，不是，是打网球，比如说去或者在疯狂的游戏机界面，他觉得这么休息，或者一醉方休喝酒，那其实他等于是没有真正的休息嘛。但是这种方式就是说拼命工作拼命玩，而且玩这种剧烈的运动，是不是适合我们东方人的这种身体和生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有那个 IT 界的一个谁嘛，就是说也是过劳死，打羽毛球的时候不是在跑步机上， 在跑步机上 猝死了。 你说他不是说他在钓鱼， 那他看来还不是老跑。他要老跑不至于， 那就是他身体他也有一个协调的过程啊，你也不能急于求成，我们什么都是就是一步就要登天， 而且跑步机啊什么玩电子游戏都不是好事，我们最提倡的就是集体的体育活动，比如说打篮球，这就是集体的活动，这是最好的事，出汗微循环，大家彼此的交往，你一人那跑是吧，或者一人那游泳，那都是有点自虐倾向的人才能干的，像比较合群的人呢，人家愿意一块玩， 哎，这也是一种。但是我有一个对于很忙的人，我自己最近琢磨一招，是跟很多老师啊学来的，我就观察他们有时候言谈话语之间哈，很多历史上长寿的名人包括现在养生有道的人都提到啊，走路，我觉得走路啊是万善之法，就是说你好比你比如说练健身，我也练过，好像咱坚持不了你那个东西，而且你比如说肚子是吧，你做仰卧起坐，人家有人跟我讲，你要不能持之以恒啊，你反而最后的结果是肚子更大了。 对对对。 所以呢，只有我最终现在选择，只有走路是我们能坚持，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精神上的作用。我觉得人的脑子啊是有惯性的。你看卓别林那个《摩登时代》的电影啊，很有典型性。这拧螺丝下了班，看见那个女生这个胸口上的扣子她也拧。我觉得每天你比如像我们这么录完节目以后啊，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几个小时下来，会有一个现象，轮子停不住。你回到家里啊，噌，他还是不能自止的在想着这些事儿。哎，我觉得其实真正要求健康，心理健康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就是你这个人能不能说啪马上换个开关就能回到另一个状态。 你说的这种还真的，我是好像看过一个美国电影，他就是那个主角，就是他是什么呢，放电影的，他一天都在那儿，在一个黑洞洞的电影院，没有空新鲜空气的地方放片子。后来人家说他业余爱好是什么呢，你猜是什么？ 什么？ 他下了班以后回到他自己那个单身公寓里边，他放录像带给自己看， 放毛片 放毛片也好放什么，但是他等于把这工作延续到他的业余生活里边去了，那他有什么转换呢？还是在一个屋子里边没有空气的地方，对吧？就像我们这个 IT 死这个胡鑫宇，他们说这个脑衰竭，就这个 IT 业他老是坐在电脑前面，没有户外的呀，不像你这个走路，你肯定不会在屋子里走， 对， 你还在走步机上走，你应该到新鲜空气，到公园里去走， 最好是爬山，因为山呢相对空气好， 打保龄球呢都是在地下室， 对， 包括跑步机 或者啊，我建议游泳，我因为我自己是发现我也是跑步 机游也 受不了，屋子里也不行， 游也有 得游也有， 当然得有条件，那 野泳什么意思？ 野泳就是在那个自然的江河湖泊、 河里边或者湖里边，那这个条件呢？ 你在游泳池里游，那氯气出来那还是污染。 我住那地方旁边，他们说是北京最臭的一条河，在游野 了。所以我不推荐在北京这种地方，不行。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扎老师对过劳死有研究？ 不是有研究，我是很有感叹，因为我这次这个胡鑫宇过劳死的事情、嗯，我看到一条网友的那个留言，哎，我觉得很刺激。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不要老说他过劳死怎么怎么样，老埋怨这公司，他是为中华崛起而死的。啊，说的我们应该向英雄致敬，因为呢，你想一个战士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他是忘怀生死的，所以他死得其所。那么我们应该向他致敬。我觉得，哎，这种观念很有意思啊。 这是个特别值得议论的问题，就是跟你的人生追求有关系， 跟人生观有关系。 你好比说，我身边啊有一些理想主义者，我发现、啊、他没有办法，他要照我觉得他在工作上是人才，在生活上可怜，可是人家并不觉得。甚至就像你说的，他认为位卑未敢忘忧国呀，他认为他真是他自己都改不了。你比如说他这种人去玩，其实只不过是麻醉自己而已，喝醉了酒都拉着你的手啊，文涛啊，位卑未敢忘忧国呀。你说那你说他是工作狂典型的，可是我不知道啊，周老师，你说这在人生价值上该怎么、 这个、不是这个，你要按照我们的观点，那就是说信息一定要对称，就是说他死了你不能说向他学习，首先人愿不愿意死，如果这个人说我信息很对称，我天天我就是床垫足，哎，我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就25到30，知道不知道 谁这么预期啊？ 对，知道，我有钱难买乐意，我知道，比如说我搞一些登山或者探险，人都告诉你的登山探险的死亡率啊，它有一个率，但我能够接受，那咱没得说，就是你说的价值观，那我就要过一把你就死吗？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我看见你看这戏他的这个女朋友真是两漂亮啊，两个人都很漂亮，一朵鲜花。 对， 关键是不知道啊， 没 关键是啊，关键是信息不。